心。 难道要继续不断逃？如果我真的一无所有，不知哪日才能够拥得所 只是至于

来吗？这算不算回答？你问我为何那么听话，为了什么宁愿没有想法，就坦白承认吧，是自己太傻。真的准时回家，别让我在街头漫无目的游走，以为你会教训我，别让我的寂寞侵蚀我温的酒，融化悲伤的泪在别的男人胸口，爱人或者被爱也许嫌不够，至少我还珍惜过幸福的感觉，但离我好远好远，认真爱的我一无所求。承认吧，是自己太傻，竟然为你梳直我的长发，不见任何变化，天真的准时回家。 满地的洋葱山，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的看着你，偷偷的隐藏着自己。 闭上双眼，心疼心

为你我受冷风吹。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不想唉声叹气，陪你一起。

想念，想念，啊啊啊啊啊啊啊。 上一周的暴雨天气过去了，那这一周的气温呢，明显的感觉好像热很多。一到夏天，很多的男生女生都会张罗着减肥的事情，有的会去健身房，有的会在晚上吃完饭之后呢去跑跑步，或者是去公园里走一走，都是为了能够在夏天这样一个可以穿美美衣服的季节里展现自己的好身材。不过可能平时生活里哈，很多人嘴上不说，但是都是暗地里会希望自己可以暴瘦个十来斤，你是这样的心态吗？ 春天风会笑，常来个身强，像只快乐鸟，夏天日头炎，绿叶在燃烧，你让世界更美好，记得你的笑，记得你的好，山林里的歌谣，我是一片草，被温柔拥抱，我想你一定知道， 我在这里，我是天空，天衣无缝，我散发温暖，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风起云动，飘，甚至狂风暴雨，

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膏。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 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职场当中很多人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呢来提升自己，可能工作的时间长了，总觉得在工作方面还会有一些不足，所以不管是精神层面还是其他的领域，都有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而在尝试方法之前，不知道想提升自己的话，这三点你有没有做到呢？三点当中的第一点叫做忙碌，只有忙碌起来，一天才能够活出48小时的价值。每个人都会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都有一种认知呢，那就是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之前听说过一句话，叫做所谓的天才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到了工作上。忙碌的人一天活得会更长一些，因为忙碌的人往往能够激发自己的潜力。这也就是平常我们看到的段子哈，早上5点起床和早上8点起床的人在生活上还是有区别的。第二点叫做自律，有的时候对自己狠一点并不是一件坏事。那自律的人生到底有多赚呢？给你举一个 A 小姐的例子。 A 小姐从130多斤的小胖妞到现在的100斤，靠的完全就是超强的自律性。他一边考研一边减肥，想想这个过程都觉得很痛苦，但是过程没有人知道，可他就是做到了。在瘦了20-30斤的同时呢，他还考上了全国前10的大学，这一切都归功于他强大的自律性。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凌晨5点的北京城，知不知道凌晨5点起床晨跑是什么样子，有没有尝试过每天只喝脱脂牛奶，只吃低热量高蛋白的食物是什么滋味，甚至如果你把一本书看了超过20遍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那么你只可能是你，而 A 小姐才只能是她。拖延症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常态哈，每一件事情到最后期限到来的时候才会去匆忙的干完，质量不好不说，还助长了自己的惰性，所以自律也才是治愈拖延症和提升自己的最好方法。除了自律和忙碌之外，孤独同样也是提升自己的一个关键要素。我们平时都非常的害怕孤独，总是觉得一个人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做不好，甚至会努力的去向人群靠近，拼命的在人群当中祈求认同感，但是你却发现合群才是一个陷阱。孤独感是最有利于思考的一种方式，在一个安静的空间里，一种静谧的心态是非常有助于跟自己对话的，因为人在独处的时候往往思想上才能够接近于对真谛的探索。你不喜欢的忙碌充实了你的生活，你不喜欢的自律提高了你的能力，而你不喜欢的孤独呢，却提高了你思维的深度。职场里如果你一直想要提升自己，那么做到这三点，相信你会把自己变成更好的那个你。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平台经典969参与我们的在线互动。我们下期再见。 人太低调，真心灵全都不重要。

沉默，他终于看懂医院里的软弱。他经过很多路，为自己追逐，在没人记得的角落里停住。游荡旅途中，他两手空空的，心事太沉重。城市里花灯初上，抵不过夜色浓浓。喝尽杯中酒，他泪眼朦胧的，理智仍清醒。抬头看满天星，却挂念某一道彩虹。生命太匆匆，他两手空空的，心事太沉。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灯。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你骑着悍马走在马路上，匆忙的参加下一场电视电话会议。也许你会叫上一份外卖，然后一直坐在电脑前，连续工作八个小时不休息。 每天从早忙到晚，累得够呛够呛的。本来以为会瘦，结果衬衫的体重反而在一路飙升。 这是许多白领职场生活的缩影，有超过六成的白领认为自己已经过劳肥了，因为自己胖了十斤以上的白领占到了27%，半数的白领认为自己老了3岁。今天九六九爱心提示，在工作的同时，不要忘了适当的放松一下心情，减缓压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睡眠习惯，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过劳肥哦。 超载的眼泪，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你目光独有的温暖，是不会心。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